些放开手的人被遗忘的事，放开手的人 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今年969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一听资讯。交通运输部日前表示，将网约车平台公司和驾驶员纳入出租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体系，出租的汽车驾驶员在考核期内得分低于3分的，要按要求接受培训。交通运输部24号透露，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的工作，主要利用 ETC 等技术代替人工收费的方式，进一步提高车辆通勤的效率。商务部呢最近表示，中韩自贸协定实施2年以来，双方已经实现了4次削减关税，目前双方零关税的产品已覆盖双边贸易额的50%。教育部日前发布了通知表示，计划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建设100个左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国家工信安全中心日前表示，随着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方向加速发展，工业信息的安全整体形势日趋严峻。最近奥运直通计划度滑冰国家集训队正式浮出水面，四枚冬运会金牌得主王蒙成为主教练。故宫博物院最近宣布，为加强对故宫文化遗产的保护，保证平安故宫工程的推进，自6月开始实行周一全年闭馆。 你来后半生可顾？ 这是来自于陈慧娴的一首《红茶馆》，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是苏轼《水调歌头》改写而成的，收录于她1983年发行的诗词歌曲专辑《淡淡幽情》当中。这张专辑是邓丽君个人演艺事业处于巅峰时期的一张经典之作，也是她亲身参与策划的第一张唱片。与其他的专辑不同，这张专辑当中的12首歌均选自宋词名作，配上现代的流行乐之后，邓丽君用她与生俱来的悠悠情怀唱出来，典雅庄重，温柔多情，也颇具唐宋风范。我们来分享这首《但愿人长久》，来自于邓丽君。 是要把酒问青天，

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自不由得，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最近引发了方案，进一步深化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改革开发方案，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淘宝、京东等网购平台出现了商家销售作弊电子秤，阿里巴巴集团回应正清理用于消费者欺诈的违规商品，京东表示全面排查，如有违规行为立即下架。交通运输部最近公布了新办法，将网约车纳入出租车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体系。北京最近发布了意见征求稿，拟推出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不得以租代售，每间最多住八人。北京故宫最近发布了消息，六月起实行全年周一闭馆，包括七至九月的暑期。因侵害英烈形象，暴走漫画团队到董存瑞烈士陵园敬献花篮并道歉，叶挺后人不接受道歉，决定起诉暴走漫画公司，法院已立案受理。北京市共享单车总数比2017年降两成，目前总数控制在190万辆。

我家里有一次发大水，然后我爸抱着我，我就看那个水没到我爸的脚，然后这个事儿就成为我的印象了。我以为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发大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感觉就像个游泳池一样，我特开心。 这算是童年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其实要说到我小的时候，如果说是咱们今天的话题啊，是脑海中最早的记忆，那肯定是年纪特别小，两三岁三四岁可能会有残存的那种记忆。 对， 那时候我家里还在老家，然后那会儿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婴儿车，然后我那个婴儿车是那种铁的，好像是自己的爷爷做的那种， 啊， 然后会就是头磕到那个婴儿车，哎，就撞上去，头上磕了个包，然后特别疼，就感觉好像有点零星的这种记忆吧。 那一定很小当时哈。 嗯，但是其实就感觉好像小时候的很多一些记忆就是大部分都记不得了， 但是有一些事儿你能零零散散的记得。 对，就像你的这个发大水的这个。 哎，对，这个事儿印象特别深刻。 嗯，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些你在脑海中残存的一些关于童年的最初啊最开始留下的一些记忆。 没错，那在这里呢也欢迎各位听友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然后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你脑海中最早的记忆是什么呢？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让你把自己看清楚。原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 若

醉，一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着痛。哦哦哦哦哦哦，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再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亚威。 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你脑海中最早的记忆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吧。 嗯，好像说到童年大家的留言都会比较多啊。这位叫小敏子留言，没到三岁，爸爸给我买了新的红裙子，我妈给我换上的，然后去学校找我哥，让牛给追哭了。我哥大我四岁，那时候他才刚上一年级。 哎，我觉得这位听友可能是印象蛮深刻的，还被牛追过，那么小哈。 嗯，他说到被牛追啊，那会儿也有在农村生活过的经历。然后我记得我有被狗追过，因为农村里边养的狗都会特别 看家，对， 特别凶。嗯，你越跑他越追。 对，狗这个真的是你越跑越追。也不知道这位听友有没有被鹅追过啊？其实鹅也是非常凶的一种生物。 大鹅可能比狗还要厉害吧？ 对对对、嗯。 那再来看下一位听友啊，这位听友叫莫奇，他说几岁不知道，反正是挨打还是打菜。 这个应该记得比较清楚了。 这种记忆，我觉得应该是贯穿成长的， 对 整个成长历程。 这个可能以后自己有孩子了。还会用爸爸的一套招数啊。 没错啊，其实童年的记忆对我们来说好像就是虽然说很少，记得不太多，但是有很多都是记忆比较深刻的，从孩子的眼光来看， 对，都特别有意思。其实 嗯，也欢迎听友继续能够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下与我们留言互动，在每日互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脑海中最早的记忆是什么，留言入选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今天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歌。 每一次好不容易我们的心靠得那么近，但是最后注定还是要分离，也不怕让你看见我那哭红的眼睛，只希望你能记住我的心。这一路纷纷扰扰，还好有你懂我那么好，就算再大的风雨也难不倒。虽然我不能分分秒秒守住你的心，但愿在梦里跟你亲亲。轻轻回头，别再难过，分手总会有再见的时候。当我静静地看着你走，其实我还有好多话要说。难得知心的朋友，世上能有几个对我无话不说？难得知心朋友，几次分分合合，还能如此真心对我？难得知心的朋友，和我分享快乐，也难过分担我的寂寞。想你这么难得的朋友，在这一路上，谢谢你陪我走。这一路纷纷

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啊，想点一首《后来》啊，刘若英的一首《后来》啊，同时也祝福这位听友生日快乐。哎， 很特别啊，有很多很多听友一般生日都会点祝我生日快乐， 祝我生日快乐，应该是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吧， 应该是也是很喜欢奶茶这个人、啊、 对，马上把这首歌曲送给你。 嗯，来自于刘若英《后来》。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你脑海中最早的记忆是什么？其实这个话题还是跟我们童年比较搭钩的，因为马上也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嘛。 对呀， 这个话题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如果你的留言足够精彩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播读你的留言。 没错， 与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记忆。 那没错，那参与我们互动话题的方法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精灵969，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你脑海中最早的记忆是什么。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吴克群，为你写诗。 是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